yeah, yeah. Ooh, yeah, yeah, yeah. Nah, yeah. Oh, yeah, yeah. 在历史开始前，无言的祖先，简单的思念，打过什么猎，闪过什么电，就用一条线打了一个结、哦哦哦、在我们的世界，无常的转变，迂回的思念，吻过谁的脸，到过谁的别，不用一条线，总有一个结、哦哦哦、天飞过几朵蝴蝶，有几朵云叶，像我在无边无界之间、yeah、谁都说我苟且，不敢面对从前，总不能干脆的人可怜、哦、我错过几朵奉献，有几朵亏欠，相爱在喜怒哀乐之间、oh yeah、我一直我苟且，全是过眼云烟，可一直难言，谁不想对从前总结，谁够勇气了解一切 no, no, oh, oh, oh. 在故事结束前，无暇的诗篇，动人的谎言，眼神多清澈，眼泪多爆裂，失了几次面，打了几个结、哦哦、在我们的世界， 总有人爱的纠缠， 在混乱的面前， 总有暧昧的感觉、哦 yeah、 你和我之间有千条虚线、哦哦有没有只能从前，天飞过几朵蝴蝶，有几朵云叶，像我在无边无界之间、哦、谁都说我苟且，不敢面对从前，总不能干脆的人可怜、哦、我错过几朵奉献，有几朵亏欠，相爱在喜怒哀乐之间、哦我也知我苟且，全是过眼云烟，可一直难言，谁不想对从前总结， 有没有 一种新的语言，能表达说不出的一切、哦哎、 有没有真的终结，能删掉你的脸、哦、 天飞过几朵蝴蝶，有几朵云叶，像我在无边无界之间、哦、谁都说我苟且，不敢面对从前，等蒙着眼睛的神出现、哦、我错过几朵风险，有几朵亏欠，像爱在喜怒哀乐之间、哦我也知我苟且，全是过眼云烟，可一直蔓延，谁不想对从前总结，谁够勇气了解一切。